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23集《亲属》。萧迟也用阿赤试了自己的新刀，但这远远不够，他饿得足以吞下南北战场，每一场仗都是试炼，他要在这里把刀磨得更快。东南方的边沙重兵有25000人，其中只有5000蝎子，剩余的骑兵缺马，不少人只能暂时充当步兵。他们失去了主将，又得不到查实和对岸的消息，阻拦萧迟也是为了确保端州安危的被迫之举。萧迟也要的就是这个被迫。这25000人一动，端州西面就彻底的空了出来，伍子胥马上开始攻城。沈泽川锁住中博的优势就此显露，端州得不到任何支援，粮食都供应给了阿赤的20000人，留守在端州的8000兵马反而要饿着肚子应战。中博打起来的时候，边军的夜正深，阿赤兵败的消息还没有传到亲属部，他们夜巡的队伍游荡在边郡附近。亲属部的主将叫做苏蒙，以前是哈森的副将，在阿穆尔的帐下也能参与议事，但因为部族不够强，失去了跟着哈森北上的机会，在这里和陆广白交过手。今夜边郡无雪，远远看去，锁天关像是枕城横睡的美人，空中有些浮雪，仰头找不到月亮的踪迹。苏蒙觉得今夜的边郡太寂静，这让他心生不宁，于是他特地增加了巡夜的人数，把边郡东面都尽收眼底，以防守备军的突袭。后半夜，夜巡队在荒野上架起了篝火，烘烤着随身携带的肉干，就着血水填饱肚子。 北边的蝎子一直在打胜仗。 亲属部的骑兵掰着肉干，用边沙话说， 他们就快要并入12部，成为靠近北边的部族，到时候我们还能拿到粮食吗？ 苏蒙喝着血水摇着头说， 俄苏何日不会让蝎子成为部族，他们是辽营部的奴隶。 蝎子的母亲都是大周人，还出现过海日谷这样的叛徒，即便打了胜仗也难以负重，况且在大漠各部认的是哈森。骑兵对苏蒙笑起来， 如果格达勒能给我们，那以后就不怕再饿肚子了。 苏蒙吞咽着血水没有立刻回答，他曾经试探过阿穆尔，但没有得到回应。亲属部不是强部，如今辽英部早已不是当年的小部，回延部又投靠了黎北，剩下他们亲属部待在这里跟边郡守备军一起啃沙子，谁能想到最后连边郡守备军都跑了。苏蒙在日复一日的驻扎里看不到将来，他把希望寄托在了儿子身上，结果儿子在今年开春夭折了。苏蒙只能如此安慰， 等待总是有用的，起码待在这里不会面对黎北的报复啊。 骑兵们笑起来。篝火烧到一半，骑兵在背后看见了几条野狗，他挥动着枯枝，嘴里发出嘁的驱赶声。这些野狗饿得垂涎，哈着热气绕着他们打转。 赶走他们。 骑兵便站起来握起弯刀，加上了跺脚的动作。野狗向后瑟缩了一下，骑兵舔着肚子回头对苏蒙说， 我们可以狩猎，狗皮囊。 骑兵的话还没有讲完，那野狗像是疯了般群扑而上，撕咬着骑兵，拽得他翻摔在地。他握刀的手臂被咬住了，皮革扛不住野狗们的利牙，疼得喊叫。苏蒙当即站了起来，夜巡的骑兵呢跟着追上去，踹着野狗把人往回拖。苏蒙看这些野狗眼睛通红的古怪，稳妥起见，他 冲骑兵们说：“ 拉弓射死他们，这些狗不对劲儿。” 夜里传出几声微弱的鹧鸪叫，野狗们像是觉察到了危险，在骑兵上马拉弓时掉头就跑，他们慌不择路般地朝西奔跑，骑兵们跟着追了上去。野狗挨了箭，瘸着腿向前逃，后边的骑兵拔出了弯刀，俯身下来，在马匹冲刺间想要一刀了结野狗。他们狂奔着，溅起的血沫扬在半空，只听嗖的一声爆响，一支长箭从西面直射而来，骑兵当即翻下马背，他的脚还挂在马鞍上，被马拖行着撞过了边界线。糟了，苏芒暗道声不妙，阿穆尔早就吩咐过此刻不宜跟启东交战，只要他们不进攻，七竹音就出不来。他立刻勒马喊道：“ 后退！” 但是前方的火把陡然亮起来，接着周围大亮。 齐主意， 苏芒在马背上用大周话力斥着：“ 女人狡诈！” 齐主意站在严阵以待的守备军前，捻着脚下的血，悠哉地说：“ 点燃万里烽火台，告诉旭都，清蜀部越境进犯了。” 齐东守备军骤然列出盾牌，刀光闪烁。浓云磅礴涌现，吞噬了天光，离北群鹰横穿万顷苍茫，猛率先俯冲向下，在厉声里涂开双翼，冲散薄雾，俯瞰着皑皑白雪，裂隼自南而来，好似齐发的利箭，笔直地飙向群鹰。猛厉笑着，旋声擦过底下的军旗，战鼓声刹那间响彻天坑，骑兵们势如波涛，从南方潮扑过来。铁骑纹丝不动，待能看清骑兵的弯刀时，硬成枪的拔出旧刀，朝天大喊着：“ 开钩！” 匍匐在雪地中的禁军顿时松手，两头的绳索一掉，新挖的横沟就暴露在眼前。以快闻名的边杀骑兵奔袭过沟，马匹停不下来，他们跌进横沟，前膝当即发出折断的咔声。前锋骑兵翻滚进横沟，摔乱了头阵，禁军顿时拔刀狼扑下来，跟这批前锋在沟里交战。后方的骑兵速度不减，策马越过横沟继续前冲。尹昌砍翻骑兵，还要躲避头顶飞过的马蹄，一不留神就可能被踢得头破血流。他猫着身朝那头喊：“ 老虎，你咋回事？挖窄了！” 谭台虎掌心结实汗，他盯着飞奔而来的骑兵，听到了尹昌的喊话，却不敢分心回答。他握着自己的双刀，嘴里默念着谭台龙的名字。等到矮种马都要抵到脸上时，骑兵的弯刀已经袭来。谭台虎向前翻滚，后方的萧赤也霎时吐出狼力刀，借着骑兵的冲势把对方捅了个穿，血水扑溅。谭台虎带着守备军蹲升横刀，直接削断了矮种马的腿。战马凄厉的嘶鸣，像是失意的雁，仰着颈翻倒在地。骑兵们落马滚身。谭台虎抹了把满脸的血，抄起双刀吼道：“ 报仇了！” 骑兵连续遇挫，减弱了冲势，不肯再贸然前突，但是距离已经缩近，他们想退，萧迟也却进了。萧迟也用刀背轻磕马腹，浪淘血晶直冲出去。离北铁骑的马蹄声沉如闷雷，急催着风雪，把骑兵的阵型撞得四分五裂。战车不准骑兵喘息，只要被重甲撞翻在地，烙铁的马蹄就会践踏血肉，从骑兵身上碾过去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